这一会儿在这个南投这个地方，民进党面临不能再输的压力，所以呢，赖清德主席是这个连假三天，拢要底下啊。朱立伦的功，安内因大开嘛，被大团结拢累哈。现在把整个选举的调子拉高，对于民进党来说，会不会相对又是比较优势？还有这种相对的剥夺感出来之后，年轻人投票的这个比例会不会稍微再拉高一点？以及大家很关心的是侯友宜，你这一次这摊你也呵呵啊，可以砍行没？你会不会再继续的不沾锅呢？我们来看 VCR。 看到市长很开心， 跟市长侯友宜握手，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先礼后兵，准备监督这个议题。 侯市长，好好做改进，我们好好来监督。 拿侯友宜口号做文章，要他别说一套做一套。民进党新北市议会党团干部交接，侯友宜西装领带出席，对比过去轻松装扮，显然正式不少。而他也跟绿营关系不错，难不成是在争取2024扩大支持吗？ 国家人民的利益远超过党跟派，所以我们大家必须要共同携手合作。 侯友宜是善意，但民进党可没再客气。 我去监督荷花做台青，还是希望市长荷花做梦。 新北市不能一天没有市长，我们不会忘记对选民的承诺跟付托。2026的每一天都必须要呵呵做起见。 市长去登记参选总统，我可以预见议会将会有一场腥风血雨。 是否当落跑市长选2024，侯友宜始终不表态松口，绿营猛开酸，相比之下蓝营显得焦虑许多。还有亲郭人士刊登半版广告，呼吁知识分子中间选民支持郭台铭。不过前立委沈富雄却说，侯友宜是龙中虎，只等朱立伦让他代表出征，郭台铭等人都没戏份。 我们不是虎，也不是什么动物，最主要我们是要去解决人民所关心的问题，最主要是每一个人呢，应该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是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 侯友宜一贯回答四两拨千斤，面对2024议题，绿营磨刀霍霍，就看侯友宜如何接招。 好，显然呢，南投被蓝绿都视为一个气势的决战点哈、哦。这个南投一选赢，哇，朱立伦如虎添翼哈、哦，不是龙中虎哦，是如虎添翼。赖清德228连要坐镇南投，朱立伦说蓝营大咖会团结催票，所以蓝营的大咖哈、哦，是不是也包括最强母鸡，也就是侯友宜呢？周末会不会站台？侯友宜说哈、哦，要携手许淑桦，让南投更好。他一这样奇怪，如果要说 yes or no 吼，只会在花灯上面写个 yes I do 天灯吼。记者有问他，你要不要帮林明真站台呀、啊？他没有正面回应嘛，哈，只说，哎、欸，林明真县长任内表现很好，对南投大小事务全力以赴。若林当选立委到中央，可以跟县长许淑桦并肩作战，让南投更好。到底有没有去站台啊？老师，站台整个拉高对哪一党比较有帮助？ 当然，我觉得侯友宜一直被批评跟国民党的联系太疏离了，甚至很多地方，包含四个公投，他都保持距离以策安全。 对， 郭台铭也是这样啊，大家认为啊，你这个弃国民党当初退党啊，跟国民党关系那么很有限，所以郭台铭说要去帮林明真站台，但是会不会去我不知道啊，因为他赞同的这个赞美的层级重，跟国民党又距离又拉远了， 又稍微远了 ，现在要想要去帮林明真站台，想要拉近，拉不拉得回来？所以我常说他的政治判断真的大有问题。那至于说侯友宜，当然他去会大家会认为说，哎、欸，你真的是啊帮了国民党一个忙啊，大家可能对他的不满会稍微减少，可是那个已经根深蒂固了啦。他从过去来跟国民党就是好像那个党跟我无关，不管任何活动。团拜也好啦，各种什么升旗典礼他都不参加，他都玩他自己的。那现在这个时候你要国民党征召你来选总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国民党里面有很多人不满，特别是他过去的蓝皮绿骨。对这种国民党里面的啊相当多的人对侯友宜是不满的。所以这个东西现在还没有出来，因为大家觉得因为还没有到总统选举。 现在先打郭台铭这个出头。 对，先打郭台铭，等到他出来之后，如果郭台铭也要选呢，如果他用这个无党籍或者他代表民众党来选，他要怎么去打侯，这些东西都被挖出来哦，反他的力量还没有出来。 所以你觉得南投这一战会不会是蓝绿气势消长的关键？ 当然是。 如果选赢了，朱立伦就可以选总统了吗？ 不会， 他仇恨值比较低啊。 不会，不会，不会，我觉得对朱立伦来讲，这个是锦上添花，但对民进党来讲， 是雪中送炭。民党如果赢的，蔡元慧如果赢的话，对赖清德来讲，他当然就更笃定了。 嗯， 而且就大势已定，因为这场选举的确不好打，南投本来就蓝大一绿，那等于说翻转嘛。所以赖清德的确是觉得知道民进党现在需要一场胜利。 对， 那这个胜的话，对民党的支持度会增加很多。 哎，赖清德金眼睛哈，来看一下哈，赖清德邀新北里长同车视察，一安那这哈，真正你这几个副总统跟这个安呢哈，真正那个替人辛苦，比如说有票差不多都拢来啊，一安那这哈，他年初邀请万里区的里长王杰伦到家里听取地方建言哈，然后再邀他一起乘着副总统的坐车在万里区绕一圈。里长向赖清德请命，希望能够引进更多特色店家，活络万里的经济。哎，公料的选公可能开杠了吗？吼，没哦。没多久，赖清德亲自打电话给里长说，相关的建议已经在着手进行了。所以地方民众觉得说，哇，赖副总统诚恳沟通的细致，令人倍感窝心。 嗯， 把这段话说出来是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立委打算要参选的简荣忠，他说，哇。他马上要帮侯友宜回防啊！这个赖清德这个的得波哈，杨宪宏他怎么看哈？这个也是政治观察家，他说呢，实在是太低估绕跑效应了。他认为侯友宜选不上总统，而且新北还会被民进党拿走，告柯伦家喝康。 其实基本上是这样子，我先讲一件事情，我刚刚讲到林明真对不对？我们看选举这么久，像那个博文是老手嘛，对不对？然后竞平也是老手， 嗯， 到了新手 最后的阶段，你现在都不能公布民调的时候，有动作其实代表有压力， 意思就是说，就像竞平说的，稳扎稳打已经不行了， 对， 一直防守可能不是办法。 这个时候有动作做宣示，就代表有压力，但是我们不能再讲下去，哦、因为那50万很贵、啊嗯，对不对？有动作就代表有压力，但是再过来那些大人物。有动作代表他们有盘算，那这个里面首先我先讲说赖清德对你讲，如果整个蓝头拿下来了，那赖清德还有民进党大概就有一种，其实你说会开始往上走也不是，至少擦干眼泪， 嗯， 至少就开始气势就是稳下来了。但是对朱立伦来讲，坦白讲，朱立伦我先给他外号叫做一成不变，就是因为他的支持度永远都一成嘛，所以一成不变，所以就算赢了他还是一成不变，就算输了他也是一成不变，而且他的态度还是一成不变。 你说他赢了不会变至少一成二吗？ 不会不会，因为蓝头本来其实讲实话，本来地方上的因素就大于他的一个操盘。而且呢，你说输了以后，人家一定是有一些现在反朱立伦，就说朱立伦你要负责，那朱立伦就会引用王金平的话改一下。王金平的话叫做最强的，现在最强的，以后未必是最强的。 嗯， 朱立伦就说征召参选的。未必保证一定当选嘛， 嗯， 而且还回击了一下侯友宜嘛，征召参选的未必保证一定当选，当年的时候，所以其实这个状况是一样，可是你会看到朱立伦的动作就有趣了。事实上赖清德是一直都有下去，那朱立伦其实也是每个假日都有下去啊， 嗯， 因为对朱立伦来讲他捡到啊，他跟赖清德相庭抗礼，赖清德去了党主席，朱立伦也是党主席，所以看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国民党有人去 care 过蓝头吗？有人开始去想到蓝头的事情吗？那些大咖有下去吗？有那么积极吗？诶，没有。但是朱立伦真的有去，因为他是党主席嘛。那现在朱立伦讲说四大诸侯都要来。 嗯。 四大诸侯就要来这什么，这个叫做责任不是我一个的咯。如果责任不是我一个的。 其实齁，这几个诸侯有没有去这是关键。比如说以前选中和选区的时候，卢秀燕有没有力挺， 那卢秀燕那时候有没有坐在旁边？怎么 样？ 大家都会讨论嘛，对 不 对？ 那表示说， 所以 大事不是很妙嘛。 对，所以四大诸侯、为什么朱立伦要点名四大诸侯？就是说，我尽力了，你们不要跟我啰嗦。 话先说在前面。 对，你们尽的力有我多吗？ 嗯。 所以朱立伦其实是有些布局的、 哦。 然后另外一个呢，这就是侯友宜的难题。侯友宜的难题在哪里呢？侯友宜的难题是说，其实现在呢。为什么郭台铭这里面呢、哦？还特别我看到了，你说他开始对民讲，他特别用了四个字，苦民所苦， 嗯， 苦民所苦是四年前他的对手最喜欢讲的话， 嗯， 那但是他现在也是对韩粉做交代，那为什么郭台铭知道要开始对韩粉做交代呢？是因为他确实发现他的要准备参选的时候，他没想清楚，没想到跟韩粉相关的势力反扑这么大， 对， 但是他也看到了。韩粉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呢， 对侯友宜是有意见的。 嗯， 而侯友宜意见是什么呢？需要你的时候，那时候你是躲得远远的。 嗯， 韩国瑜那时候是躲得远远，那韩国瑜的选举侯友宜等于，所以现在你就看到国民党这场局里面，其实就是蓝头这件事情之外，是他们几个大头目在抢蔡正元口中的公共厕所的所长的代理权，就算站着茅坑不拉屎，我也一定要把你卡住。 所以我稍微补充一下，我觉得南投来讲，原本是本来就是蓝的这个区域嘛， 嗯， 所以照理讲下去浮选是做个顺水人情而已啊，所以应该是哎，这温言啊，那应该累哈，这应该是如过江之鲫这样才对。可是你看到国民党现在哈，对这个这块反而是相对保守， 只有朱立伦。 我举例来讲，这很简单，因为我们常去帮人家浮选站台。嗯，我们浮选站台，我们也会看对象啊。 嗯， 你如果说这个哦，这个哦，举例来讲，像吴清代吴医师哦，又是医师，然后形象又好，然后这个年轻人这个视为是网络的这个女神，那当然你帮他站台，你就觉得没有顾忌，甚至是互相拉台哈，哦，或者说啊，国民党的竞品，假设哦，国民党有人愿意说啊，这新生代竞品也是一个优秀人才，会帮他站台。但是你现在下去黎明真那边哦，哎，你这些大头就会想了。阿板银一栋主金要稳得变的话，好，阿板银应该这个发酵起来反弹到我身上会怎么样？ 嗯， 就会有很多心理的 murmur 会出现的。所以我认为哦，国民党这一次为什么到最后这些大咖才犹豫着要不要下去，甚至还要这个动之以情，说之以理？ 哎，欸，至今没有下去耶，欸。 对啊，所以这，就是， 太夸张了吧？我想请问一下朗东，所以国民党现在是在怎么样？还在放话阶段 哦，朱立伦现在当然是有点急啦，因为他发现说这些大咖在南投的浮选不是那么认真，那为什么？因为是两个党主席，那赖这边接近是定于一尊嘛， 嗯， 可是朱立伦这边呢，没有人希望他出来选总统啊，所以不管是侯友宜啊、卢秀燕啊，任何一个人都觉得，哎，如果南投这一场林明真是大比例的一个获胜，那最受肯定的是谁？是朱立伦，因为没有人想肯定朱立伦，所以大家就先观望这件事。那反观民进党这边的团结是有做出来哦，问了很多民进党青年的一些朋友，哇，每天几乎都在南投那边浮选，或者整天从台北下去，或是南投在地的人也都很认真在跑。赖清德每个周末都去，那以及说228连假也都在。那我觉得是说，讲到这个中二补选，问我就对了，因为我就是被严宽恒告的那个人，他从告一次、两次，后来告了三条。那最后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是说严宽恒就是落选的吧， 嗯， 那其实告这些就表示说他没有办法去充分解释涉及的一些弊案啊，那也会变成是说这些所谓的大咖哦，卢秀燕或是侯友宜都不敢直接的去帮他背书，那这个问题会使得就想成一个骨牌效应，也就是说呢，朱立伦呢，他想原本想要借着稳稳守住南投这一局哦，然后来稳住他的这个声势。那因为刚刚创下哥讲说呢，他是一成不变就一成嘛，哎，不要讲啦，他有微幅上涨啦，就涨 1.5 这样子， 那还是在一成左右。 对 对，那如果他能突破到1.5成或到两成，就有戏了。那现在就等朱立伦呢，目前呢原本就是借郭制侯，用郭台铭牵制侯友宜，没想到郭台铭太急了，冲太快，太快表态就马上就被韩粉打下来了。所以朱立伦现在又做法，他也看准了一点，侯友宜要等到将近七月的时候才有办法出来。为什么？嗯，他现在如果马上宣布出来的话，新北市议会磨刀霍霍，直接就开始监督他，哇！侯友宜是完全没办法接受这种监督。那朱立伦现在呢，就努力的用这四个月的这个时间，努力在追赶侯友宜，但是他就不能明讲，他只能说不要急躁，不要急躁，不要急躁，一直说让我追上来，让我来追上侯友宜。那侯友宜也知道朱立伦的一个盘算，但他也没，但他反正他现在是领先者嘛，他就老神在在的站在那边。那真正其实我觉得，这个南投这一场确实是很有戏去看的， 啊。好，国民党可以乱啊，台湾不能乱。来看看最新消息，台美之间紧密合作达到什么程度？因应中国的威胁，哈，《华尔街日报》今天有刊登一则报道，驻台的美军会扩编增为四倍之多，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我们等一下好好的分析。先来看 VCR。 不想奉陪到警察啊，我想越中国认为很短期，一次拿下台湾。 当时他们预想的也太大了。 这不是国防部长邱国正第一次喊话，自己国家自己救。面对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呛杀台海战争要以小时计，速战速决，排除美军介入就可以关起门打狗，邱国正打脸中共想武力犯台没那么容易。 不只有两个的枪炮一响的话，我们就奉陪到底。 一个两个这两个外国脸孔去年被媒体捕捉到出现在国军反斩首操演，当时就传出这两位是驻港 AIP 美军陆战队成员，特地来陆军官职部协助国军训练。不过现在美军驻台人数将有机会倍数成长，美国华尔街日报就揭露驻台美军将扩增四倍，从一年前约30人一口气增加到100到200人，全是为了因应中国威胁。 Our commitment to Taiwan contributes to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aiwan Strait and within the region. But again, for that specific question on numbers and what's occurring there, I refer to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白宫没证实，但也没否认台美军事交流升温，就连国军过往派排级、连级单位赴美交流，也要提升到上百人的营级单位。 美国跟台湾的军事训练提升到营级。 交流主要的目的就是相互来观摩。 美军持续推动国民兵州伙伴计划，把台湾纳入潜在合作对象，美方驻台打造成四位岛，靠国防和平备战，防范中国进犯可能。 好，我们来看哈，这个究竟驻台美军现在有多少人哈？这个媒体的报道是说差不多20-30个左右，有这么少吗？所以再增加四倍的话，120到200之间。我想要请一下尹佑老师哈，这件事情对台美关系会造成什么影响？中国会怎么个跳脚法？ 我想其实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你30个人乘以四倍，也是乘以5倍好了，也才150几个人而已啊。那这150几个人，说实在，它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作用？重点还是要看它来的作用是什么。如果说他今天在 AIT 里面在做一个内部防卫的动作，那说实在，老共他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如果说他今天是在一个，或者是他今天只是一个 coach 在做一个教练、一个 training 的一个角色的话，那可能也还好。但是今天中共最怕的就是，今天我们已经有联兵营要去美国受训了，那老美会不会派一些人来跟我们一起共同训练，甚至是进行联合作战？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是在这一个之前的一个新闻，2021年，其实那时候我们讲战狼外交的最佳代表胡锡进，他就讲了，敢派240个人就进行空袭。为什么是240个人？为什么不是500人或600人？最大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在战场上面的话呢，联兵营这一个是未来作战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组织。我们看嘛，在乌俄啦等等 BTG 啦，这个营级战斗群啦，都是以营为作为在主要的单位。那我们一个联兵营大概多少人？有人说大概是个400多块500这样子的一个规模。可是呢，240个人，他刚刚好就是一个一半的兵力。会不会今天中共最怕的他就是美军跟我们国军联合组成一个打击部队？这个是今天中共他自己最怕的一点。 哦，240， 对，因为200是刚好一半嘛，所以就是他有一个营的一个快接近一个营的规模了。那有人讲 ，OK， 这联兵营又怎么样呢？为什么会让老共这样这么一个紧张？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营它不是只有这个单兵的作战，联兵营大陆他们叫合成营，解放军叫合成营，这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这里面它不会是只有陆军的步兵的作战，它还包含了不只是步装炮，甚至还包含了跟海军跟空军的联合演习。那这个海军跟空军的话，我们常说这个空中支援啊，或者是海军，在这一次的乌俄战争里面，其实就已经很明显了，美军它不一定会派实兵进去乌克兰，但是美军它会透过什么电子讯号，会给你空中支援，会给你这一个武器的一些弹药补给，让你在战场上面可以接收美军的讯号进行联合作战。而且这也是美国最近在周边国家一直在力推的一件东西。像我们来看，这个也是在这个今年的2月17号，所以最近这几个礼拜，美日的铁拳军演，今年首次移师到日本。过去的这个铁拳军演，大部分都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跟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美国本土进行军演。可是这一次他为什么拉到日本来？很简单啊，现在这一个美军新成立的一个滨海战斗团，它的一个新组织，这个新组织它要跟日本的陆上部队进行一个联合作战。它的这一个滨海作战团，跟各位介绍一下，它不是只有地面作战哦。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它现在还有 F-35 可以搭上它去它的2栖突击舰，以及它可以上面有这海马式系统，等于说它是一个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甚至还拥有了一个反舰飞弹。现在的美军他就希望跟日本有这样的合作，来斩断中国他的一个海上的一个部队。那也同样的，我们的部队，我们最近联兵营最近才刚刚要去美国这个受训，这个新闻最近出来了。 是。 那今天美日到了合作到日本，台湾跟美国跑回去美国受训， 那这一边会不会我们在学的就是不只是一个我们讲参谋作业，可是最重要的一个军队最重要就是指参作业啊，你要了解美国人的一个打桩边训的流路是什么，他的一个指挥体系是什么，我的地面部队要怎么样跟美国的空军甚至美国海军航空队进行一个联合作战。其实今天我们要懂要注意的是未来的作战已经不是那种大型载台大型的武器直接进来了，而是一个电子讯号的情报作战。电子讯号有多重要，气球就为什么美国对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反应，它就是因为气球就是会 不是像中国那么轻描淡写， 它不是那么轻描淡写，它当然很多人说什么它会侦彗星侦照，这不可能啦，上面不会装那 camera 去照，可是气球它主要就是飞过一些地方可能去做一些电讯的征收，用这种方式来做我们讲的一个灰色地带，逐步的对你来做一个侵略。 好，那么断交之后我国外长首度进入大华府地区，陆军的营级是赴美交流，也是第一次营级到美交流，我们的外交部长也第一次进入了大华府地区，是蛮大的一个突破。我们陆军联合兵种营号号称一个营就能独立作战的，包括北部的542旅、南部的333旅，下半年都可能派出一个联兵营到美国来受训。美国众议院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密访台湾四天，好，他叫盖拉格，他说武装台湾是为了避免战争。但是我看看哈，我们的国防部长讲的哈，受训多是参谋作业，是要把整个事情冷静下来，是不是？什么参谋作业？ 首先先讲说，坦白讲啦，如果真的是习近平发动他毁灭台湾的计划，其实真的有毁灭台湾计划，这不是骗人的。千机腾空，万弹齐发，航母列阵封锁台湾，留岛不留人，这个计划一直存在啊，只是国民党从来没看到而已啊。习近平真的发动了这个毁灭台湾的计划，其实就算美军来24000人，坦白讲都扛不住，所以240个人其实不是重点。但是重点在哪里？这不是实际战场，而是一个认知作战，由美国发起的一个彻底的大反击，全方位的大反击。因为现在呢，台湾有人在创造以美论，然后不断的在扩散，那确确实实的以美论在扩散，所以美军告诉你，本来就有30个，说实话啦，30个变成120个，有用吗？然后我们真的只有120个，只剩下没挂军装而已嘛，告知你是故意讲出来，他其实是这个讯息，就是说我们对他的坚若磐石、稳如泰山。 以前是能做不能说， 说对， 现在是又要说又要做。 所以呢，你会看到那个画面里面是什么？哎，吴钊燮和那个顾立雄，别急着进去啊，挥挥手啊，让媒体拍到，那是故意要让媒体拍到。那个台湾旅行法的自顾，台湾旅行法已经没有过去的自顾了。所以其实美国是有承诺诚意去继续提升台湾正常的关系， 以前就算真的是会面也要假装在饭店不期而遇， 对，或者是 直接邀请到大华府地区， 而且要给你媒体， 给媒体看到， 以前就算进去也不会给媒体看到， 也要偷偷摸摸， 而且告诉他们 两个人，就怕中国不高兴， 要招招手，对不对？然后招手，然后加拉格尔呢就是当时更特殊了，加拉格尔去了以后呢，我们是很守承诺。你知道是谁泄露这个消息？据说是华邮的独家嘛。但是华邮独家同一天，《华尔街日报》加拉格尔就投书了，就写出他见了蔡英文，见了赖清德，这就是美国的一个操作。美国永远都在，美国都在这边。那原因是在做这些动作，在做什么动作呢？做的动作就是没有以美论这件事情，所以美国已经看到了以美论的操作。是有一个刻意的认知作战，所以你要回到这边其实不是几个人，是不是美军真的能够去进行一个打战，面对一个中国解放军真的要全力的毁台的时候，24000人也是不够的，但是他就告诉一个全世界没有以美论。所以呢，其实国民党内只剩朱立伦比较聪明，对于那个以美论会说是谣言，至于国民的其他人就一直跟上去，那个东西其实美国都看在眼里的。 来，静平，国民党会不会不太高兴？台美目前密切合作，甚至呢，所很多外交成就是史上之巅峰。 如果你说国民党的话，我会说先跟着以朱立伦，因为他是党主席，他所表态讲为主。因为 朱立伦真的一成不变，还是有 国民党其他的不同的想法了，包括一些深蓝的或者是不同的，可能会讲的说法会不一样。我先讲，不要到时候那都是国民党，你又你看不赞成不欢迎，不是所有的。 所以你现在站队在朱立伦这边就对了 啊。朱立伦讲的其实就是代表国民党啊，因为他派了黄玉金 Eric 到、这个， 所以你们下次换了一个主席立场会不一样。 他也派了一个 Eric 到这个美国去做了一个驻美代表处，而且他也说不要散布这个谣言，然后他也正向看待这个美国跟台湾现在这个交流，尤其是在军事的这个。 所以你身为一个国民党员，你是正面看待目前台美之间的军事政治交流？ 我要借好好说台籍的那个好好做台籍侯友宜那个，国家是在政党之前，国家在政党之上，侯友宜都这样讲，本来其实就是这样啦，因为台湾就是我们大家的。那以前我跑军事，我最难过的是那种很多事情明明比如说美国卖给我们什么武器，然后要运过来了，然后军方又私底下拜托我们不要写不要讲，以免坏了。 明明你在基地里面看到美军， 比如说之前那个比如说 AIN 要两栋， 当时觉得很憋屈就对了。 对，我 AIN 要两栋，然后那个卖给我们，然后我们的这个战斗机首度试射成功，我们知道了还说不能写，等过一段时间再说，那多憋啊。说暂时不能拿到台湾，我们买的武器还不能先给我们空军战斗机挂装在上面，还要先放在夏威夷，那时候我们也都写过有事才能拿过来，那现在当然不会了。我说那个都是十几年前，那时候听到都多难过，都要掉眼泪。所以刚刚川大哥讲的时候，我就回想到二十年前，我是2000年跟2001年去了美国，所以我现在回想那时候的状况，觉得现在呢，你看吴钊燮刚刚还可以对镜头挥手，还可以笑得开心， 而且是被提醒的， 然后顾立雄也可以回过头来打招呼，你看两个人笑开怀，然后还挥手，还这样子，两个人都挥手， 他们知道这是历史性的， 这个叫做用高调包装的低调。那前面的高调是我不怕让你知道，那低调呢，其实是也有点想要 test 你北京，你要怎样？你要一下子抗议呢，还是说你能有什么理由和什么立场去做？说 对，是不是连你都认可说总统他的外交真的做得不错？ 我觉得 顺着国际的局势来到了这边，让台湾站上了一个史上的巅峰。 我觉得 是不是连国民党员你都必须承认？ 我是觉得看这个情况，蔡英文如果要过境美国，他所获得的待遇应该会比以前更提升。 他不是过境吧？ 不是，我说到美国，甚至可能比如说像之前的，可能直接只差可能不能见拜登，搞不好他跟布林肯会不会见面你也不知道，搞不好说这有可能啊。 你们国民党也要开心吧，身为中华民国的国民党， 如果他能够见得到布林肯在美国，我觉得这是好事。我绝对不会酸他说呀，你在这个出卖什么什么的。哎，布林肯呢，是仅次于这个美国总统。我说决策圈内啦，我不是说这个接班的地位。如果不用说见到那个美国总统拜登或者是副总统贺锦丽，你只要有跟布林肯，因为布林肯才是实质掌握这个美国的国际关系跟外交的这些东西，国务院的这个资源，光是这个就有他的实质的意义。 我昨天简单补充一下， 有机会见到布林肯吗？ 我那不知道，但是我今天补充一下，就刚刚讲的是《金融时报》，我们也知道《金融时报》在台湾这边台美关系里面其实一直扮演角色。他突然之间在前天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就谈到蔡英文去美国的事情，所以有些人在那边鬼扯什么Cornell 模式哦，那个太 low 了啦。李登辉时代就 Cornell 模式了， 对， 连马英九2015年都去哈佛演讲了。那个东西如果是蔡英文就对不起台湾的啦。他这边讲的就是关于蔡英文去访问经过美国的事情，时机到就成熟。你知道在外交语言上以前又会讲的就是不予评论，目前不知道，时机已到就会公布，那代表什么？已经在进展了。 是， 所以其实这里面的关系和这个状况才是更严重的，代表着金融时报跟我刚刚讲那么多的一个这里面其实为什么这时候这么多资讯出来，就是针对着反认知作战，美国已经在启动了。 这件事情相信很多国人会感到蛮兴奋的。好，有可能我们的第一位女总统创下了那个历史上的一个很特别的时刻。布林肯其实有谈到，台海危机不是中国内政了，再也不是了，对全球经济其实是有毁灭性的后果的。我们来听听布林肯怎么看台海两岸。 The world is so concerned about a crisi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s because this is not an internal matter as China would have it. It's a matter of concern to quite literally the entire world. 俄乌战争将届满一周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受邀出席美国大西洋月刊线上活动，公开点名台湾对于世界的重要性，从货运量到半导体都依靠台湾海峡的稳定性，导致全球担忧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 If there are a crisis in Taiwan as a result of China's aggression in some fashion, that would have, I think, disastrous consequences.For the world economy and fo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at's the message, too, that Beijing is hearing increasingly. Aggression is allowed to go forward with impunity. It could open a Pandora's box. The fact that so many countries have come together has to be something that China factors into its own thinking about Taiwan. 至于中国到底会不会效法普丁付诸行动，半岛电视台分析，乌克兰及台湾处境看似共同点多，但习近平务实，短期内不太可能攻台。另外，中国经济放缓也难以承受西方加码制裁。日本智库也做出台海战争的兵棋推演。 If America and her regional allies like Japan intervene against them, they could all inflict massive damage on the untested and combat inexperienced Chinese military. 和美国华府智库做出的兵棋推演结果相同，日本智库推估，假设2026年台湾有事，美日都将援助台湾，并在两周后结束整起战争，但美日台也会以惨胜作结，连带全球受到的冲击也难以估算，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置身事外。 好，这其实真的是历史性的一刻，真的有没有可能蔡英文总统访美，而且是史上最高的规格？那么刚刚这个有讲嘛，就是如果见到布林肯，哎，那不得了的事情啊，不可能。但是有一些台湾人是这样，会害怕， 对， 怕中共不高兴，这到底什么心态？ 我首先讲哈，这个以美论哦，本来在台湾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台湾基本上是很亲美的。我们知道从蒋介石的时候，中美有共同防御条约，即便1979年台美断交，蒋经国时期还是跟美国密切合作，那更不要讲李登辉等等，所以会出现以美论。是美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台湾是那么亲美的，哎，美国电影在台湾都大卖，台湾的文化，对不对？不管是歌曲、看的电影、听的音乐，跟美国都是亦步亦趋啊。台湾人最爱出国留学的地方是美国，怎么会出现以美论呢？美国觉得这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台湾就是一个亲美的。韩国是有以美论，是有一半的人是认为说美国破坏了我们南北韩统一。所以美国他们韩国一些什么金大中他们那种什么自由前进派或者他们是卢武铉他们是这样的。可是台湾没有啊，台湾一向都是亲美的啊，不管国民党或者民进党都是嘛。那为什么会出现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出现之后让台湾人觉得，哎呦，如果我们太亲美，中国会打我们。而且美国会抛弃台湾，会弃台论。美国、啊、把台湾呢拉进了这个战争的边缘啊，然后完了之后跑掉了。甚至我们刚看到了啊，这个俄国这个记者说啊，会把台湾毁灭掉，毁台论，弃台就算了，还毁台，说临走之前把台积电全部炸光，然后离开台湾，拍拍屁股走掉。这个对美国来讲怕的是什么？这个声音怎么会出来？而且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因为俄乌战争的这种战争的阴影，那大家认为说，哎，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啊，俄罗斯侵占乌克兰就等于中国侵犯台湾，然后习近平又常常叫嚣要统一台湾，文攻武吓不断。所以这种恐惧产生了以美论。那美国现在怎么样自豪要把这个以美论打下去，就告诉台湾，我要跟你台湾站在一起，我会跟你们同甘苦共患难，所以才会有说这个驻军增加嘛，从30个人增加到200个人，虽然这个数量只是个意义，就是我在台湾，因为这30个人在 AIT 里面，他大概就是联络官，跟我们的国防部进行联络，有陆海空，有陆战队，也负责保卫 AIT 的安全。但是现在增加的目的是什么？是告诉台湾人，我们跟你们同在。就像说，为什么拜登要去基辅？当然是为了鼓舞乌克兰的人民。我在这个时候兵凶战危的时候，防空警报在响，我还是去这边给你们支持，我跟你们站在一起。另外是做给谁看？做给台湾看的，做给日本看的。我不会因为你们遭到你的敌人的威胁，我就抛弃你们。所以这点是，这是一石二鸟。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必须要讲，为了让这个以美论降低，美国还会做更多露骨的事情。你看前一阵子拍出来这个来台湾啊教授我们特战训练的阿兵哥，他们坐在台湾的货车后面被拍到了。为什么会被拍到？怎么会流出来这个照片？刻意的嘛。就是美军在台湾随时都有。有的是从美国过来短期做教练的，有的是 比较长期都有，可是他要把它变成常态化，他也在不断的在试探中国的底线，因为中国常讲嘛，这个外力介入台湾，他就要对台动武，是他的反分裂国家法有提。那什么叫做外力介入？美国正在切香肠， 对、啊、 我不断的在挑战你，在测试，看你的底线在哪里。 你看布林肯的讲话多关键， 对， 不是内政问题， 对，所以说 是全球问题， 全球问题，嗯，他也在告诉你，台湾问题不是内政，哎，中国一直想把台湾问题内政化， 对啊， 我告诉你就不是，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看未来象征性驻军有没有可能？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我们台湾在2020年，我们在台中有， 哎，我插个话啦。布林肯讲说台海飞机不是中国内政的时候，不就是相当于等于他否认一个中国了吗？ 他 什么一中原则？美国现在还有接受一中原则吗？ 一中原则 他根本改变了吧？ 一中原则是中国讲的，他们叫一中政策啊，完全的 policy 里面还包含了台湾关系法，对台湾事项保证，对，他只是尊重你强调全世界一个中国，可是他并没有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哦，没有哦，所以这点是很关键的。 他就直接讲不是内政的， 对，他已经不是内政，就是台湾不是你的一部分，就不是内政嘛，他这个国际问题嘛， 是。 所以未来你看啊，我们的 F-16 的维修中心，台中蔡英文一手破坏的，他第一任期破坏出来了，成功了。喂，未来美军也可以说，我们在韩国的 F-16 来台湾维修，我们在日本的 F-16 来台湾维修啊。可是呢， 我请教一下哈，就是说日本跟韩国有没有 F-16 的维修中心？ 不管他有没有。我就是今天来台湾， 台湾有了， 哎，我就来台湾维修。可是问题是，表面上是维修，停留一个月。可是如果你解放军赶过来，我立刻升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以维修之名行驻军之实啊！你解放军，你说我就维修，我们对啊，我们日本有维修中心，我们材料不够，我们来台湾。那还记得2015年4月1号，两架美国的 S-18 战斗机降落台南，大家觉得他说机械故障，也是要维修啊。只是大家觉得奇怪，明明你从冲绳起飞，如果发现机械故障，因为它一起飞就发现故障，你应该是降到日本的下地岛，就是在琉球跟台湾中间那个机场，你为什么不降？还飞越松山，还飞越清泉岗，一直硬飞到台南。说机械故障谁相信？那原因是什么地方？前一天的3月31号，马英九当时要加入中国为首的亚投行，亚洲投资银行，美国反对，日本反对。结果马英九执意加入，隔天愚人节4月1号就两架 F-18 大黄蜂降落台南，告诉解放军，告诉中国什么东西？台湾问题，搞清楚谁说的算。 我简单帮补充一下，其实日本本身没有 F-16， 但是日本的美军 有 三十基地什么的驻扎是美国的 F-16， 所以刚刚讲的那个重点不是说日本的 F-16 来这边维修，是美军的 F-16会不会来这边维修，那才是真正的关键。那目前其实美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习近平讲很硬嘛，讲很硬嘛，你的反分裂法第三个条件嘛，那什么叫做，那另外一个让布林肯讲的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没有台湾问题国际化，是中国问题国际化，所有的问题是中国在惹事，包含他们一直在针对的就是你习近平现在成了俄乌战争的第三者，你要去干扰俄乌战争。其实它的重点是台湾没有问题，是中国有问题。 哎，这个讲给国民党听一下好不好？国民党你了解一下好吗？好，我想要问一下这个博文，因为你本身是修两岸关系的，当布林肯说了台海危机不是中国内政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感触良多？ 哎，这个过去长期以来在所谓的一中政策的原则之下，其实美国对于中国是非常有忌惮，因为美国的这个势力非常强大，再加上过去美国长期以来的态度是对中国是采绥靖政策，就希望透过我对你的好，希望让你质变变成量变，然后可以内部民主改革。现在美国已经认清了，中国你让它经济越发达，让它内部的这个势力越大，它对全世界危害是越来越强，所以美国现在转变态度之后，我觉得对台湾当然是非常有帮助。就美国现在视为说中国就是崛起的一个霸权，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台湾当然如果我们能够让台湾问题国际化，是全世界所有的民主同盟都要来保护台湾，这个对中国会产生压力，而对美国内部我觉得也有很大的一个诠释空间。所以我觉得未来这样的一个走向恐怕在5年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是不可逆的。 好，广告之后我们有更多的讨论，我们带您来看看俄乌战争今天此时此刻满了一周年了。很难想象当初开打之后那时候普丁说的叫做这个特别军事行动， 但他最近已经说是军事行动了，而且意思就是说呢，是北约逼他的。广告之后我们有更多讨论，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我们刚刚讲到台美之间关系的变化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在 cue 国民党的建平，为什么？因为国民党真的很奇怪，台马海缆遭割断，美国智库直接讲了，这是北京在演练切断台湾对外的网路。我们上礼拜不是有给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海缆割掉，然后马祖民众也很可怜啊，两个礼拜没有网路用，这么一点钟都没看，也个两个礼拜。好，所以呢，现在连江县长跟蓝委要到对岸讨论建海缆的事情了。为什么呢？明明就是中国的渔船来帮你割断的，为什么还要去中国讨论建海缆呢？民进党说齁，马祖二号三号断讯是中国的商渔船造成的嘛，几乎就是故意的。中国都不好管理渔船的行为了，为什么还要这个到要求去讨论建马祖到福州之间的海底缆线呢？希望跟福州之间达成通水、通电、通气、通桥呢？朗东，国民党是怎么回事？ 对了，其实现在马祖的这个网路基本上问题也不大。那其实现在美国这个智库的说法，跟我们上礼拜五的时候讨论到的，这也是几乎一样的，就是说中国正在演练呢，借由这些以民船为名义的船，事实上背后就是解放军在如何去封锁台湾的网路。事实上，在去年10月4号的时候呢，一个比利时学者哦，霍尔斯拉格，他帮欧盟做一个调查呢，是说中国的这个所有的民船、渔船都可以做军用的使用。他甚至讲到说，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船船籍登记是中国，这些都是潜在的威胁。那因此，这次切电缆的就是中国的这些商渔船嘛，它背后其实就是解放军的一种军事演习。所以我是不了解，是说为什么国民党的这些县长啊、立委啊等等的，既然是这种时刻了，那你不是说呢要怎么样子跟中国保持距离，反而是跟他们讨论说哇要把这个马祖跟福州绑在一起，你绑在一起马祖就完了啦，因为呢等于是说中国就可以很简单的把水电气还有桥一口气的把你全部断掉，等到他真的发动战争之后， 怎么会这么搞？ 全断了之后，那他们就在马祖那边，你要不然就分战到底，要不然就投降，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了。那等于就是羊入虎口啦。那其实我觉得这些行为，陆委会是不会批，只是他们是透过这种方式去跟中国表忠啊，就说啊，你的需求我有反映出来，是因为民进党在挡哦，所以说才没办法建。但其实对于马祖的人民哦，现在所享有的一些民主自由啊等等的这些权益的话，事实上是中华民国台湾在守护。如果说你真的被中国并吞，你不要以为可以过现在的生活。中国随时会说啊，你们里面可能藏着很多国军啊，可能反叛分子，全部把你抓去新疆啊，送去哪里劳改。其实这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国民党的人必须要去面对说，他们可能在某些时候说啊，美国跟台美关系很好啊，我们也肯定啊，干嘛？但事实上他们所做的具体的行为，确实呢跟中国眉来眼去，要签订各种协议。 好，我们来看一下齁，其实中国跟台湾现在是渐行渐远的啦齁。我觉得马祖这个连江县长是不是要考虑一下齁，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好中共惯，我的卖公政敌的没事情啊。不是呢，他莫名其妙消失的人是真的多呢齁。来看一下齁。我们的驻法代表吴志忠他说了齁，其实中国跟台湾形象已经差太大了，所以呢现在中国代表台湾已经没有人相信了。现在台湾在世界给人家感觉是什么？是半导体产业，好，是我们的政治价值，哈，已经跟世界有一个共同的盟友，我们有很多的民主盟友，这就是台湾很清楚的，跟中国是截然不同了，哈，所以呢，我们台湾搜救队驰援土耳其赈灾，哈，现在是平安顺利的回来了，蔡总统特别就是感谢救灾队。让世界看见台湾善的循环。针对这个救灾，我们也有开了一段 VCR， 现在一起来看一下。 帮我确定一下墙面有没有咬。Check. Stray your hand. Okay, check. Check. Oh. Earthquake. 外面的空间 ，Hello， 外面准备啊， 外面的准备人。 台湾队到了土耳其之后呢，就是在土耳其的阿德亚曼来进行救援的工作，总共救出了三个人。救灾结束之后呢，把价值800多万的救灾器材全部留在那里，这是一个善的循环。日本三一地震之后呢，我去日本玩，没熟悉都来跟我感谢呢，知道我们台湾去，但是我感觉就是说，好像不知不觉透过这种人道救援行动，我们世界朋友大家心就连在一起了。这几天的新闻报道看到嘛，中国的媒体是给钱给灾民工，你俄勒咱的中国的救灾，美土耳其的政府执政不力，这是中国的做法，很粗鲁的啦，咱台湾就是点点啊做。这次捐款是不是也捐了让土耳其吓到的数字？ 其实坦白说，土耳其离台湾有一段距离，坐飞机也要坐蛮久的，可是当土耳其的这个震灾一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台湾真的是台湾人真的是非常善良，而且非常有爱心，在第一时间这个现金的捐助我据我了解，应该是光民间的捐款就已经快接近10亿那你更不用讲说很多的物资，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在筹集那个物资，我们本来想说哇，那一大货柜不知道要几天，结果原先我们本来想说可能要2个礼拜的时间来募集，结果不到一半的时间，连一半的时间都不到，就整个物资已经满满的，然后最后还必须说这个提前赶快送出去。那这就是台湾人的爱心。所以你看在国际上不止这个啊，台湾当时在这个 COVID-19 最严重的时候，全世界缺乏口罩，也是台湾第一时间这个站出来。所以我觉得台湾跟中国的这个比较在国际上已经越加的明显。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特别看到这次这个土耳其震灾，你知道我们的搜救队真的是第一时间比美国日本各个先进国家还早到，而且我们的搜救队的那个设备技术非常先进，所以当时我们一进去就救了很多人出来，坦白讲那一幕幕都是非常感人甚至包括在黄金72小时之后一直到100多小时都还陆陆续续救得出这个这个人的生命出来，所以这里面真的一个生命就是一个家庭，代表就是一个希望。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在不止在我们国内爱心满满，我们在国际社会上也充分展现台湾人的这个国力跟我们的爱心。 对，我们已经把台湾活出了一个样子了，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来看看今天俄乌战争一周年，今天呢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讲了，他希望可以见见习近平，习近平会见他吗？来看 VCR。 联合国大会全场欢声雷动，赶在俄乌战争满周年之际庆祝通过表决，要求俄罗斯无条件从乌克兰撤军。 In favor 141, against 7, abstentions 32. 虽然这项表决不具约束力，但从名单上仔细一看，选择弃权的32国里，毫不意外，中国也名列其中。身为俄罗斯的亲密盟友，北京当局更想居中斡旋这场旷日费时的战争。 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坚定地站在对话一边，站在和平一边，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 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造访莫斯科之前，将于24号针对俄乌发表和平谈话。这份和平计划号称能够解决双边领土主权以及安全等问题，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直接打脸。 документ я не бачу, є якісь елементи. Зараз дуже рано, знаєте, ставити діагноз, якісь робити висновки після того, як побачимо конкретику. 强调根本没找乌克兰协商或是问过任何意见，质疑片面的和平计划毫无公正性可言。但泽伦斯基也没把话说死，反而认为中国终于愿意挺身插手，不是一件坏事。 Я скажу так, що ми на рівні дипломатів сигнал цей Китаю передали. Ми хотіли би зустрітись з Китаєм. Це в інтересах сьогодні України. 俄军大举入侵国土，一年后乌克兰人屹立不摇。泽伦斯基也在社群媒体上喊话，将带领人民取得胜利，并誓言一定要向违反战争罪的俄军追究责任，为乌克兰民众平反。 好，中国站出来要提俄乌和平协议，他是什么立场？怎么提呢？New Talk 直接问他了哈，不是说要站在和平这一边啊？为什么联大通过要求俄军撤离乌克兰，中国又弃权呢？哎，创下，所以现在泽连斯基直接出招，我要跟习近平谈，中国会怎么接招？ 其实现在俄乌战争打了一年嘛，让我们知道说过去的主要的核心的两个人物就是普丁和那个泽连斯基，但是现在他已经变成是全世界的状况。那这里面的复杂程度呢，其实是有一个第三者卷入，这个第三者叫做习近平，引起全世界的关切。那习近平卷入之后，其实全世界你看很多分析都知道，这个叫做藏狼突然伪装成和平鸽，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其实都很清楚，因为习近平也看出来了，如果他不过去挺一下俄罗斯的话，俄罗斯会彻底战败，普丁可能面临政变或革命，然后苏联俄罗斯可能再解体，一个弱化变成次等国家的一个俄罗斯，对中国非常不利。为什么非常不利呢？因为全世界都已经越来越不信任中国，如果又没有一个俄罗斯，那大家的注意力只增加一个了，首当其冲。所以他现在想要去帮俄罗斯一把，所以他就故意谈出了一个和平方案，跟过去一年都不一样。所以泽连斯基也不相信他。那为什么不相信他？现在普丁要利用最后的时间，他们的天气有利，要做一个反攻，多拿一点战果，多拿一点战果，他好对内交代。他们呢，在慕尼黑安全会里面在谈的是三月到五月，所有西方的准备武器到齐之后，整个乌克兰大反攻，把最后一个俄罗斯军人赶出乌克兰的边界，所以这时候习近平要进来是，因为他们后面有去算，中国在那种武器上的生产能量远大于俄罗斯和北约的一个总和，西欧的总和，所以现在习近平呢，就是想要暗挺普丁，你不能全垮，然后呢，泽伦斯基你也不会全赢，那这个时候普丁以后就是他的一个随附，但是就跟金正恩一样，偶尔可以去帮他分担压力。所以全世界都看到，所以现在这场战争从第二年开始，从明天开始，这场战争里面最主要的元凶，有一天会不会被拜登也说是战败，已经不是普丁了，是习近平。所以会看到美国也是一连串的，为什么那个布林肯跟王毅见面的时候特别警告不要有致命武器，然后22号的时候宣布，如果你真的有致命武器，美国会公布过去一年以来中国到底支援了整个俄罗斯什么，包含甚至把他们说俄罗斯的军队正在吃家里鸡丁炒饭都把它公布出来，其实是全世界现在知道真正影响整个世界和平的会是习近平。 好，因为这个照理讲俄罗斯应该是要弹尽援绝了，但是源源不断还是有武器设备，到底是谁给的哈？美国掌握情报了嘛？而且拜登政府在考虑公布认为中国准备结束自我克制，提供武器援助俄罗斯的相关情报。当然，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这个汪文斌就说抹黑没这回事儿。德国媒体也讲了，中国公司拟供应俄国无人机并协助量产。西方世界开始哈这个接力了拜登梅洛尼。西班牙宣布要支援豹式战车。 豹式战车。 豹式。 瑞典也是， 芬兰、瑞典也都要交豹式战车，这对战情有什么影响？ 这边其实我们最重要要看的就是说，现在中国他提出这个和平条约，或者说要像两边要和平，其实对俄国是有利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讲？现在很多他们要认为说要和平的话，是要让俄国持续去占有卢甘斯特、顿内斯特、扎波罗热以及赫尔松。 这对战情有什么影响？ 这边其实我们最重要要看的就是说，现在中国他提出这个和平条约，或者说要像两边要和平，其实对俄国是有利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讲？现在很多他们要认为说要和平的话，是要让俄国持续去占有卢甘斯特、顿内斯特、扎波罗热以及赫尔松。但是现在赫尔松跟扎波罗热这两个地方，其实是俄乌两军还在那边交锋的。所以其实现在对乌军来讲的话，我为什么这时候要停火？我有机会可以返回一城。 所以中国和平方案就是要乌克兰吞下去，把土地割给别人， 让普丁去吃人家豆腐啦，就是这样子，让俄罗斯可以去占领更多的地方。嗯，那但是现在就要来看了，现在一些武器，我们讲刚刚武器的确是很重要。那你说俄罗斯的武器从哪里来呢？中国可能会提供，还有就是中国会用第三口的一个转出口是什么呢？伊朗还有北韩。北韩这一边非常多的炮弹从北韩这边给的哟，所以我们可以去看最近北韩又打飞弹啊，还干嘛啊，做很多事，他的那些技术从哪里来的？我们大家都怀疑应该就是不是俄罗斯就是中国吗？那现在另外一点我们可以去看到的是，我个人会认为在春季之前，就是在泥将军来临之前，双方还要再打一场。这一场仗就是俄罗斯要尽量的去多抢一点土地，因为有可能这个泥将军一来，双方不能打了以后就要真的谈判了。谈判的过程会不会就是以现在的地方划地为界？所以我现在就是对俄军来讲，要赶快多抢一点地，甚至是多击杀一些俄罗斯、乌克兰的部队。 这是乌克兰要的和平吗？ 当然就不是，所以乌克兰。